那肆意的宇宙中，冲突爱似远隔远是你，在我那破碎的记忆中，不断删除再复原的人是你。挂了的遗忘还能让人冷静，偏偏我看得比刚刚还清晰。肆意他未见倒影、啊、在我那肆意的宇宙中，冲突爱似远隔远是你。我那破碎的记忆中，不断删除再复原的人是你。你像个令人讨厌的雨季，偏偏我却如你的狂风暴雨。阴间哪、啊、全是你，我是你，哦是你，是你，怎么怎么能让你不担忧？一颗我能打不得魔咒，耶！我却不敢等你祈求，耶！玫瑰都在你家门口，耶！一汪江水把天堵在你的身后，是你，是你。解除了一切，这个凡人的思念，在黎明到来之前，请满足我的心愿。